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英语单词中的多彩中国，双语绘本里的世界万象，这里是小鬼当家，让我们一起聆听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Welcome to Kiss Club.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小鬼当家，我是 Peter。 我们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天下午的3:30，重播时间是晚上的9:00。小鬼当家节目在 FM92.3 和 AM74 两个频率同时播出。昨天我们讲到了时尚北京之夜，那么才讲到了说丝绸之路是它的主题，那么接下来我们将继续了解一下有关这个时尚之夜的一些其他的内容。好，那么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环节，魅力中国Amazing China， 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那么昨天呢，我们采访了一位时装的设计师，他姓曾，他呢讲到了呢，我们应该对我们的文化呢充满了自豪感。那么今天他进一步讲到呢，时尚北京将给我们更多的设计师和消费者有机会能够重拾我们对自己文化的自信心。好，那么这句话呢，不仅仅可以用在时装界，也那么也可以呢用在大家以后的学习当中哈。那么说通过一件事情能够增强我们的自信心，那么看这句话如何翻译成英文。 Fashion Beijing has allowed more designer and consumers， 让更多的 designer and consumer， 一个呢是指时装的设计师，那个 consumer 就是我们去商店买货的话呢，那么我们就是一个消费者了。 consumer 这个词给大家拼一下， C-O-N-S-U-M-E-R， consumer 后面出现了一个非常好的词组哈，就是能够重拾我们在某方面的一个自信，重新获得一个自信。我们说获得呢叫 gain， G-A-I-N， gain， 再次获得。大家想一想用哪个前缀呢？哎，我们学过比如像 repeat 这样的词 RE， 那么这个词呢其实也可以加这个 RE 来表示说再次获得某一个东西。哎，它叫 regain， regain our confidence， regain our confidence， 重新获得我们的自信心。 in our own culture， in our own culture， 在我们的文化方面重拾我们的自信心。所以这句话是非常好的一个表示对未来的一个自信，对自己的一个文化的一个自豪感哈。 regain our cultures。 接下来我们去了解另外一位业内的专家，他叫张杰，他是时尚北京组委会的主席。他说呢，一个面向所有设计师的一个舞台，时尚北京鼓励年轻设计师展示他们的设计，这让公众呢意识到我们悠久的历史和文化可以成为灵感的源泉啊，非常好。我们古代的这个历史和文化成为这个设计师设计出漂亮服装的一个灵感和源泉。它作为一个平台啊，我们提到了时尚北京啊，那么这么一个平台，那么叫 a stage，对所有的人都开放， a stage open to all designers。 我们昨天学到了一个平台呢叫 platform， a platform， 今天我们又学一个平台叫做 stage。 所以呢大家以后想说一个平台的话呢，有两个词可以用，一个是 stage， 一个是 platform。 把这个 stage 给大家拼一下， S-T-A-G-E， stage， 对谁谁谁开放， open to all designers。 Fashion Beijing encourages young designers to showcase their designs， 鼓励 encourage， encourage， E-N-C-O-U-R-A-G-E， encourage。 所以这句话我们可以用在很多的场合，鼓励比如说老师鼓励学生们在课堂上多发言，那么可以说呢 teachers encourage students to talk as much as possible。 这里面呢是鼓励年轻的设计师 to showcase their design， 能够展示出他们的设计。那么他们的设计可以帮助 help the public realize, 意识到 that our long history and culture, 我们悠久的历史和文化 history and culture, 两个词合到一起记 history and culture can be a source of inspiration. 那么今天非常重要的一个词组是指灵感的源泉。首先呢，英文的顺序是源泉 source, 一个来源 source, 一个来源，后面这个灵感哈，这个词是非常重要。大家比如说写文章，比如说想说一件事情，比如说想做一幅画，都需要一个好的主意。那么这个主意呢，其实就是说一个好的灵感哈，这个灵感 inspiration。 Peter 老师把这个单词给大家拼一下 I-N-S-P-I-R-A-T-I-O-N inspiration 合到一起呢是 source of inspiration。 比如我们可以说呢，生活哈是这个艺术的一个源泉，就可以说呢 life is a source of inspiration for art。 那么也可以说呢，与人沟通或者说与人交往哈，跟大家能够很好的充分的沟通，那么成为了我们说获得某件事情的一个灵感，那么就可以说呢 communication with other people might be a source of inspiration for your project 啊，对你的一个项目很好的一个灵感的来源。所以记住这个词 source of inspiration, said 张杰 chairman of Fashion Beijing Organization Committee, 啊，他是这个组委会的一个主席。他进一步说到呢，我们不仅鼓励中国设计师走向国际舞台，同时啊，也欢迎海外的设计师参与到我们的这个活动当中。这句话又提到了鼓励啊，大家想一想，我们刚才讲这个鼓励怎么说呢？哎，对了 ，encourage。We are not only encouraging Chinese designer to walk out, 表示说走出国门 and shine at international stages. 后面这个词非常好啊， Peter 老师希望大家能够记下来 shine 这个词 ,S-H-I-N-E。它呢原来是指太阳发出的光芒，但是呢每一个人如果说你有优点的话呢，你也可以 shine。因此呢，有的时候老师在跟家长啊就谈孩子的时候呢，会说，哎，每一个孩子呢，其实呢都有他自己闪光的地方，就是说他可能说学习不是那么的优秀，但是他在其他方面，比如说在体育啊，在音乐啊，在绘画啊等等其他方面，他还是可以这个 shine。所以呢，作为老师呢，一定要能够呢发现这个学生的他的一个 strength。他的强项，以便呢他能够这个 shine, 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一个闪光点，所以这个词大家可以用到以后来说一个人的优点，一个人特长的时候。那么我们中国的设计师呢，也可以在国际的 international stage, 国际舞台上也可以这个 shine,能够呢发出特别耀眼的光芒哈。同时呢，我们也是非常包容非常开放的一个态度，能够欢迎海外的设计师。 We also welcoming overseas designers, 这里海外的他用的是 overseas, 海外的 designers, 设计师们。那么 Peter 老师把这个海外这个词啊给大家拼一下 OVERSEASOverseas, 有的时候呢我们会说我想呢到国外去留学，大家可以想呢 I want to study abroad, 啊没有问题，但是呢也可以换 overseas 这个词，也表示说在国外学习 I want to study overseas, 啊非常好的一个词表示海外。为什么说希望中国的设计师走向国际舞台，同时欢迎国外的设计师来到中国呢？原因非常简单，那么这是实现东西方文化融合非常重要的一个途径啊。融合啊，这个词呢有一定难度，同时加一个文化的融合啊，大家想一想，前面不难，唯一的途径 This is the only way 啊，唯一的方式 To achieve 达到啊，实现 Culture integrations, 首先前面是 culture, 是文化的，后面 integration 是融合啊，这个词拼一下 integration, 那么后面提到是东西方文化的融合 of the east and the west, 所以这句话合到一起呢是 this is the only way to achieve culture integration of the east and the West. 好，那么接下来 Peter 老师把刚才的内容给大家再朗读一遍。 Fashion Beijing has allowed more designers and consumers to regain our confidence in our own culture, he said. A stage open to all designers, Fashion Beijing encourages young designers to showcase their designs, which help the public realize that our long history and culture can be a source of inspiration, said Zhang Jie, chairman of Fashion Beijing Organization Committee. We're not only encouraging Chinese designers to walk out and shine at international stages, but also welcoming overseas designers, he added. This is the only way to achieve cultural integration of the East and the West.好，那么接下来进入今天的第二个环节，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Voice of Chinese Young Generation for the New Era。 今天首先我们请到的呢是北师大附属小学的宋木轩同学，他给我们带来的是英文朗诵《我的冬奥梦》，花样滑冰。 Hello everyone, my name is Song Muxuan. I'm 7 years old. I'm from the Experimental Primary School of CNU. Today, I want to share some interesting ideas about the Winter Olympics. I love the Winter Olympics because I like all of delicious foods. Maybe you will be surprised at my idea.You know, eating too much can make me become overweight. The worst thing is that will damage my health. So, I think holding the Winter Olympics is amazing. Everyone can watch the excellent games, such as skiing, figure skating, ice hockey, and so on. I saw an ice hockey game of teenagers. Those players were the white,and blue uniforms, helmets, and knee pads. They could skate so well just like we run on the road. I admire them very much because they look cool and healthy. In my view, exercises can make you have both yummy food and health, which is the main reason I love the Winter Olympics. Do you agree with me?Well, next I'd like to introduce one of my favorite sports, figure skating. Figure skating was first included in the Olympic Games at the 1908 Summer Olympics. Since 1924, the sport has been a part of the Winter Olympics. Olympic figure skating consists of four disciplines, ladies singles, men singles,pairs, and ice dancing. In figure skating, skaters display a high level of artistic expression and technical skill. Each competition includes two parts. A short program was 33.3% of the final score, and a longer free skate was 66.7%.The final score is based on the difficulty and the completion of skaters' action. When it comes to pair skating, it is also based on the unison of partners. I can say pairs brings the glamour of figure skating to the extreme. Two players often perform daring and difficult overhead lifts, throw jumps, and spins.Audience can enjoy the most elegant ice dance while being amazed at players skating with high difficult tricks, thus hitting two birds with one stone. 今天的第二位同学是翠微小学的刘子睿同学，他中文朗诵的名字呢，在山的那边。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市海淀区翠微小学六年级三班的刘子睿，下面我要给大家朗诵《在山的那边》。小时候，我常伏在窗口，痴想，山那边是什么呢？妈妈告诉我，海。哦，山那边是海吗？于是 怀着一种隐秘的想望。有一天，我终于爬上了那座山顶，可是我却几乎是哭着回来的。在山的那边依然是山，山那边的山啊，铁青着脸，给我的幻想打了一个零分。妈妈，那个海呢？在山的那边是海，是用信念凝成的海。今天啊，我竟没料到，一颗从小飘来的种子，却在我的心中扎下了生根。是的，我曾一次又一次地失望过，当我爬上那一座座诱惑着我的山顶，但我又一次次鼓起信心向前走去，因为我听到海就在远方为我喧腾，那雪白的海潮啊，夜夜奔来，一次次漫湿了我枯干的心灵。在山的那边是海吗？是的，人们啊，请相信，在不停地翻过无数座山以后，在一次次的战胜失望之后，你终会攀上这样一座山顶，而在这座山的那边就是海呀，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在一瞬间照亮你的眼睛。我喜欢这首诗的原因是，它鼓舞了那些努力了却没有获得自己想要的结果或成功的人们，不要放弃，只要坚持不懈的努力，就可以获得成功。 非常感谢以上两位同学的精彩的朗诵。如果收音机旁的同学你在朗诵、配音、演讲哈有一定才艺的话呢，我们非常欢迎大家把作品发给我们，大家就有机会呢听到自己的声音出现在电波中。如果想参与我们的节目的话，请关注微信公众号 YES 未来星，这个 YES YES YES 未来星，或者呢北京外语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了解具体的音频录制和上传的要求。接下来是英文绘本故事时间，由 Jason 老师给大家带来的小狗饼干的故事。今天的故事的题目是 Biscuit Loves the Library。 Hello everyone, I am Jason. Welcome to Jason's Reading Classroom.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Jason 老师，欢迎大家来听 Jason 老师讲故事。 Today I will continue to tell you the story about Biscuit. 那么今天 Jason 老师会继续为大家讲生动有趣的饼干狗的故事。 Today Biscuit wants to play in the gardenAnd he makes some new friends. 那今天呢，饼干狗想去花园里面玩，而且呢，他在花园里面还结交到了一些新朋友呢。Now let's discover the garden with Biscuit and his new friends. 那现在，让我们一起跟随着饼干狗还有他的新朋友们一起去花园探索吧。Are you ready? One, two, three, go.The title of this book is Biscuit in the Garden. 那么今天 Jason 老师为大家带来的故事名字叫做饼干狗在花园里。Come along, Biscuit. It is time to visit the garden. Woof woof! Oh, 饼干狗快过来呀。那现在是我们去花园玩的时候了。汪汪！The garden is filled with so many things. Biscuit, woof woof. Oh, 饼干狗，你快看呐，这花园里面充斥着各种各样的物品，各种各样的东西。Just look at all the flowers and plants. Woof woof. 你快看呐，到处都是花，到处都是植物，好漂亮啊。You found a butterfly, Biscuit. Woof woof.